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只谈风月啊，没有没有，什么风月怎么干嘛一定就跟女的有关呢？ 没说风月跟女的有关啊，都是男的文人骚客嘛，都是男的嘛，你们这些骚客。 现在这失眠太严重，我嘴里想说咱们谈谈关心女性，怎么出了嘴里 都是实话， 我嘴里说出来咱们就只谈风月的。 谈起风月来，女人谈的比男人厉害了。我们比方说男人，其实男人不太懂得语言的，这地球上没有几个 只有动作吗？ 啊，对，没有懂得讲话那样。那通常男人 做动作的， 坐下来就所谓的风月就讲几句，而且讲很表面那一层。你问每一个女性，她们总有一些闺蜜，对吧？姐妹一套坐在那边三四个人，一说起风月，谈男人男女之间的事情，你能有想象有多具体？他们就谈得多具体，那个具体到了程度啊，那个男人表现怎么样，时间长短各方面的那个讲得非常具体的，都是我们一般男人去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会这么仔细描述的，嗯，对吗？你自己反省一下。 不是，我这个电视剧里面表现的很多了这种东西。 是吗？ 对，就是女的跟男的不一样，女的注重细节，男的注重结果，哦，就是有没有，哦，男的就是有没有，女的是前后过程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对 啊，不，而且真的是，就说比如说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说实话，这个在一起男的们在一起啊，谈女的都很少了。 对， 不就不是个主要话题了。不像我三十岁的时候，那时候火力旺，大家全是这个。对，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同龄的这些个姐姐妹妹们，他们聊的都是男人呐， 哦， 当然是我有限的朋友圈啊，可能更有那个志向存高远的。我是说，我见到的身边很多朋友圈的这个女性啊，跟我同龄的，我就觉得，当然这么讲是不是有点歧视女性？ 也不是， 但是我觉得真的，他们聊男人比我们聊女人多太多了。 到了某一个年纪，女人有那种自信可以去聊这个东西了。我觉得过去呢，因为你在里面还老计较点得失，就是我跟这个人情感怎么样，说不说上面。到某一个年纪，你不在乎那些东西的时候，就聊开了。 哎，义军，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说呢，有的时候我跟家辉跟女嘉宾经常受挫，是吧？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身上从来没感觉到男女平等的需要？不能这么说，我在你身上从来没觉得，就是存在什么歧视女性这个话题。 嗯，我觉得我有一半可能有点男性的思维。我觉得我自己是雌雄同体的。我 谁都是雌雄同体 的。对对，可能 都有雌激素，你都有雄激素。 或者我觉得我就是多点轨道，我可以理解不同的角度，就是说你说从男人的角度，从女，因为每个人他是聊一个事儿都跳不开自己认识的那个角度嘛。所以就没什么错对了，没什么，我觉得我到了一种，我觉得，我不知道一种状态。 宠辱不惊。 没有，我这个话说错了，我宠辱太惊了，我太惊了，不是。 有人受宠若惊，是吧？ 假如他真的提这个话题的话，哎，算了，还是不要得罪了。不讲，没有，简单讲一句叫信任嘛。有时候虽然是电视摄影机对着哈，可是有时候一坐下来就等于是朋友这样讲，那彼此之间有多信任哈？这怎么信任？这句话怎么样解读？那等于是说，我们有信任的话，我就瞄你一眼，你不会觉得我在瞧不起你，我在怀疑你嘛，哈。那或者说偶尔撞到你，你也不会觉得我会是故意的哈。你觉得可能不小心，或者说好玩，这信任很重要。可能义军之间哈，跟我的关系，我们有额外的信任的。 这么多年，君君没白叫。 没有，我觉得我这个大条，有些事情可能就不太计较。我的 大谁大条？哦，你说是神经大条是吧？ 我跟你讲，我觉得 作为女性 的身份，我一点就不好的。其实有时候我脑子里想的这些这个笑话这些东西啊，其实你别说黄段子里面，其实是有智慧的。有些东西它是有，但是我作为女性呢，我就其实没法公开讲，就哪怕是跟女孩子在一起，有时候我脑子里边就说句什么，我会想到别的东西，但我没法说出来。 哎呦，那你 碍于这个身份， 那你这个修养水平就更高了，你就还是就是，哎，但是我就是，所以你看，在私人朋友当中，其实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哈，没有什么男女歧视这回事儿。对吧？只有我们彼此喜欢的交往的谈话的方式。可是有时候你发现啊，所有的问题就出在人跟人之间呢。你比如在公民社会里，就是彼此不认识，彼此不认识啊，你任何一个举措呀，都可能会引来很多的争议，很多不同的看法。你比如说，你看 我最近呢看了两篇文章，这个挺有代表性，一个是一位女性，一位是一个男记者啊，两个人谈同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吗，最近深圳地铁1234号线设了这个女性优先车厢，然后紧跟着呢广州的这个地铁也设了这个车厢，这个车厢呢就是早7:30到9:30，晚5点到7点这个时段有一节车厢呢是女性车厢，但是不是说男人不能进，但是就说应该是女性这个 优先。 当然呢我看他们有记者跑了一趟，说哎呀好尴尬，进去之后都是男的，而且男的都不让坐那玩手机对吧，但是毕竟就有了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啊，早年在北京也有政协委员提起过，但是北京就没敢走先，就因为其实你别看这么个事儿猛一听挺好的呀，照顾你们女性对吧，争议非常激烈。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广州的这个啊女性车厢，你再看下边，你看这个宣传，哎，我们女的都到一块来吧啊，就是你再看看下边，跟发奖状一样，这个发的啊，这是你看这个男的从里边走出来啊，不是说男的不能进啊，能进，再看下边啊，你看这是哪儿的？这是日本的啊。这是很多人引用例子说日本的女性专用车厢， 你看这女性就是在看书吧，不玩手机吧 我们好不容易挑到这一 家，有一个 你再看呢，这个下边是谁，这是里约热内卢，巴西的。你知道有一个事情你就没有想到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有人还排全世界所有搞地铁女性车厢的国家，在这个就是可能世界上有那种平的那个歧视妇女的那个指数，就男女不平等的妇女地位的这个指数排名，在100多个国家下来哈，基本上都是在70多名往后的国家，那意思都是这就是男女平等现状不太理想的，妇女地位不太理想的国家才搞这个东西。其中当然有分门别类，穆斯林世界这是另一个话题， 对，我在伊朗就做过这种， 对吧，咱们他有他的宗教文化的原因，但是呢另外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台湾呢，这个都采取过，台湾不算国家了啊，台湾都采取过这个捷运呐什么的，弄过这个，但是呢弄了一阵儿就取消了，就是因为就是有争议，就是说你实际上对妇女，有人就说实际上妇女造成准歧视，你把我们当什么受保护动物吗，难道你觉得那些不是女性车厢的他就可以性骚扰了吗，或者说难道我们要是进了男性车厢，那 对就表示我们就愿意被骚扰了， 就愿意骚扰了吗，哎，所以我后来又看那位这个男记者叫王志安的吧，写篇文章，那个基本意思就是说你真是啊不知道好歹 没有，你刚说的其实我想搞清楚一下，因为日本那个叫女性专用，那你说广州那个叫女性 优先 怎么运作呢，你说啊、哦、难道什么叫优先，排队的时候先等女的先走坐门了你男人才能进去吗，这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假如是优先的话啊根本没有门了，我男人可以进去啊，那没有关系啊，可是也达不到说什么所谓的保护女人的作用啊，所以优要么就不搞，其实要搞的就是女性专用，因为是女性专用啊，除了说保护女生降低被那个性侵犯性骚扰非礼的机会以外呢，还有什么，就是他们有个假设的，像日本啊，以前台湾早期想搞的时候啊，就说假设在同样的空间里面我们会比较自在，就算你没有骚扰我，就算你好好的走了一个窦文涛站在那边，我觉得我已经 aware 已经警觉到有个男性在那边，然后呢我就可能很不自然了，可能我会要注意不要走光被他看到，有些可能是哎文涛英俊我要勾引他等等那会破坏了女性的自在感，所以呢就是说有了女性专用车厢哈，除了跟性有关以外呢，就是说 培养 sisterhood 姐妹情啊，哈，所以女性专用车上的概念是这样。当你变成说女性优先，那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了嘛？ 你说你这个香港港铁也有过这个提案，但是最后港铁据说研究就是说这个事情啊，搞了反而更麻烦。 对啊。 就是一个呢是影响这个人们在车厢之间穿行。 对。 对吧？再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港铁只有头等车厢，就是用钱来分摊大家，就用钱是可以分开的。 对对对， 用性别，其实你刚刚说女的和女的在一起有这个什么舒适感， 自在感， 不一定。我觉得很多女的你真的不想跟她在一起，就是男的也一样。我的感觉是在大家主要是为了解决说上下班的时候这种人贴人嘛，这个，其实这个时候有个问题是，所有人的尊严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是这种不舒适感没解决的时候，你单说把女性给弄出来能解决，这个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你为什么不考虑说你干脆你多开点车次，对吧？你或者怎么样，大家不要在同一个时间去上班也好，你先解决了所有人的不舒适感，你再来谈论女性的这个舒适感呢？ 哎，你讲到头等舱的问题，这是讲到了一个要点，就是人家就说啊，说问题在于什么呢？你想享受什么样的交通，就是快速什么方便。不快速不拥挤廉价，比如说你网约专车，你不拥挤快速，但是不会廉价。那早晚高峰时间，全世界的大城市，你要快速又廉价，你就不可能不拥挤，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在拥挤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性骚扰。好像就是那个现在这个有些女权分子当然也爱说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什么的，就是就是说我穿暴露怎么了，我姐姐爱不穿都行，你也不能碰我，但爱这么说。但是呢，毕竟啊，第一难以定性，第二呢，这个地铁车上挤那么紧呢，男女身体紧密挤在一起啊，最后真闹不清是谁骚，也不能说是，就最后。 对，真的，我小时候就有一次，我很小，十岁左右啊，我在公共汽车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可能我拿了一个那个文件夹一样的东西，可能贴到了一个男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就老看我，老看我，还在想你干嘛看我，你干嘛看？最后他跟我说是他觉得我碰了他。 对啊， 我这个完全没有意识。 对，所以你觉得最著名的北京地铁那个段子就是说，哎呀，那地铁太挤了， 对对对， 把我老婆都挤流产了，你算什么？我老婆挤怀孕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看，我还可以念一段咱们这个。广州有一位这个女性的作者叫侯鸿斌老师的啊，你瞧她写这段话也挺有力的，说这个解决这个性骚扰的办法变成给女性设计专用车厢，这明显是搞错方向。因为这是什么呢？用限制潜在受害人群的行为来防止犯罪，这是把女性合理的空间让渡出来给潜在的犯罪者啊。甚至什么官方微博珠江新城在线就说，哈哈哈哈，只有一节女性车厢，喜欢贴男士紧一点的还是有选择的。说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才发现女的真不能，尤其不能得罪女作家，这句话翻译回来就是，现在给你女性车厢还不去女性车厢的女生就是默认喜欢性骚扰的。哎，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共设施能够像男女厕所一样分出男女车厢，那么共用车厢就不可避免啊。他说什么怎么着？哎，你同意吗？ 我觉得它里面其实，比如说我就这样说吧，我在那个伊朗的时候，我坐过他们的那个列车，但我没有去那节那个女性专列。他们是这样，他们也是就是说，你女的可以去那个就是那个车厢，你也可以到别的车厢去。他们还真不是完全因为就是宗教的原因，因为公共汽车上面男女的都也在一起的，他只是也真的他们是出于说女的你怕被骚扰，或者说你愿意你更舒适，因为他们那种国家嘛，你可以去那儿，但不阻止你去别的地儿。那我去了别的男的那个车厢，因为当时我正好要跟一个采访对象聊天，他说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这里的，我没有觉得别人，那可能也是很短暂哈，我不觉得说这就理论上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过来就被你们就愿意被你们给性骚扰，不会。而且一般的男士，比如说你们也不会说我原来不想去骚扰人家女的，哎，这现在我发现你不去女性列车我就可以骚扰你，你也不会有这逻辑吧？ 对啊，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煽动是非常可怕的。 对啊， 我本来没这个想法，但是我看了 你现在有这想法， 我看了这位侯女士的想法之后呢，我就说她说的也有道理啊，她并不是光为女性着想，她也为我们男性着想。她说 你画出一个女性车厢，你又把那些个守法有德的男士们置于何地呢？那意思，坐在男性车厢里的这帮男人，你把那我们， 对， 你明白吗？ 天然 他这一说，我本来没这感觉，他这一说，哎，你把我们都当成想性骚扰你的，把我们关到另一车厢去。 先假设我们是色狼哈，没有这些讨论，你要讨论好久了，像日本搞了那么久哈，我记得那时候日本在讨论，我们那时候看新闻好久好久以前，就说哎呀，居然有女性专用这个东西，而且非常诱惑哈，想到哎。我成长另外一个 想就想往里钻是吗？ 另外一个志愿就是快点长大，然后要跑进去讲。可是那时候的讨论，我记得重点在于什么呢？正经的话，这些所有讨论哈，女性主义者、左翼的、右翼的，全部要讨论出来。可是当时的为什么还在推行呢？是说好吧，请各位关于性别意识平等怎么样来建立培养，请继续慢慢讨论。先让我们有了这个专车，你需要的你自己选择，没有人赶你上去啊，你自己觉得需要的啊，请你上去。现实的我需要，我不能等你再讨论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什么样的公共政策真的做到才真的是男女平等，我不需要这样讨论。这个就跟什么女性参军，还有什么女性厕所的比例，对不对？每一次一出来啊，好，可是又有争议，对不对？那啊，我不能等你讨论那么久啊，等你全世界搞好了这个，你才保护我啊。而且我不会因为有了这个专用车商而不推广男女平等。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是公共政策的问题啊，很现实啊，水清无鱼啊。我不能等你，好吧？两方的专家坐下来讨论完再说，这样子。有些要看那个具体的城市哈，他的人到底要求什么，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 我跟你说， 总要解决问题。 你这得考虑，什么都得考虑中国国情。你看这个报道这标题，它实质上问题是什么？尴尬了，深圳地铁首开女性车厢，结果塞满了男乘客。 对对，女性优先嘛，你没有说 他一什么的，男的坐那儿都不让坐。你知道，就是他有一个哎，你不承认男女有别。挤地铁女的挤不过男的，对吗？他有时候啊也不见得为防性骚扰，他也是考虑到女性在身体上啊的确要挤。 那咱们能不能先把排队上车的问题解决了，你们倒过来考虑。我想真是问一句，他这个设女性专车的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是爱护我们女性吗？如果是爱护女性，可不可以第一商场里面哺乳室再多一点，那个女的厕所能不能再多一点，社会上能不能给我们同工投酬再多一点，里面这些大的就这个大方向的事情都没解决，你现在跟我就来一个粉红色的专列，好像我们就好开心的样子。还有一些搞一些什么女性停车场，就那我看好多都是商业考虑吧。 没有进去，因为假如 把我们当熊猫，其实为了赚钱而已吗？ 没有，假如用日本人的说法，的个案就是说，没有人说你刚说的情况不考虑，只搞女性专车啊，可以都搞。问题是你搞了，到底是针对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文涛说排队挤不上去，你说的太好了，你先搞好排队 嘛，先搞好排队。 然后深圳地铁也好，广州地铁特别好，我每次去有一个感觉。对，都挤，香港也挤，然后有些是叫做什么管理员那些保安是什么站在那边，香港也有举牌，日本也有，哎，请往这边走，请往这边。可是为什么需要像赶狗一样呢？比方说我们在深圳看到有些保安员在那边拿着一根红色的什么灯棍， 打你吗？ 去， 真的， 去，快。去，这样，我觉得是多么不自在哈！假如你这这几年比较好了，因为归了香港地铁来管哈。那个在这方面啊，排队也好，管理文化也好，大家友善，多一点笑容等等啊。比方说过关检查，好吧，你为了保安检查那个包包的，对吗？不要用假的 X 光机，不要就不要，大家你检查的人，那个管理员知道是假的，我被检查的人也知道是假的。我说他根本眼睛都不瞄你，你在那边检查包包的时候，管理员就聊天， 对， 昨天打麻将，没人管。 所以我觉得这些解决了， 就是说到底就是说你人的共同的尊严你没解决，你单去讲女的尊严。为什么有的那些这个女性主义者啊，他们对我挺有意见的，有时候一说呢，说你支不支持我们，你怎么样，我其实挺支持的，但是呢我总考虑说，好，你讲这个女权，我们能不能先讲人权。我老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几方面是要一起来讲，我都同意，但你光说女的要怎么样女的要怎么样，好像首先就把我们自己给特殊化了。 哎，但是设这个女性车厢，那到底女性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你管得好当然喜欢，你如果管得好真的能够顺顺利利让保障了女的能够上班的这个时候，他们说最理想能在里面去化妆换衣服， 日本的就是这样 啊，能做到好，但问题你现在不是没做到吗？还是管理有问题，就说到底我们的所有的问题是管理上就是没有做好呀。 所以呢咱们这个定位上也有模糊性，叫女性优先车厢。 对啊，你干脆 现在咱们这孕妇优先座位都有人抢着占不让座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现在有机会了，讲吧。 那我是说前一阵子去四国嘛，陪我老婆去拜佛哈，88灵场88个跟那个弘法大师啊有关系的寺院啊去看，然后呢其中还去了小豆岛，就从四国那边高知那边坐船过去。反正我是没有预期说原来那船里面三层的船然后都有女性专用的房间，我们坐什么 JR 坐地铁会有知道，你没预期嘛，所以我根本没看哈，然后一上去然后就进去了，然后一进去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哈，好安静，女的坐在那边我也坐着，然后突然后来旁边有人就鞠躬啊，斯内马塞，我说啊，斯内马塞，然后就请我出去，然后指一下那个标签，我就明白。可是那种礼貌的态度啊，觉得他对不起我，感觉好像说他对不起我，这个地方是女性专用啊，好像是他冒犯我，而不是我侵犯了他们的空间。那我当然就对他鞠躬，这叫多少度，我是总是90度鞠躬100下，然后就出去这样子。我是那个他们女性专用哈，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我猜大部分吧公共交通工具都有，而且他们说到底就算是女性专用，我在想象假如发生在其他地方，可能在后面就一拍拍我，我说大声，哎，女性专用，你干嘛？干啥啦？这样子哈，那这种礼貌周周啊，就是尊重的问题。哎， 而且这个真的还得是他，要不是说国情文化都不同，你还别说，你比如说你像北欧啊，一些国家，你要搞这个女性车厢，确实当地就会他女权就会反对，他对这个很敏感，就是甚至于就是说英国人讲这个绅士风度啊，就是哎。那潜藏着意味着我女的是弱者吗？ 嗯， 但是你看像在日本它完全是另一个逻辑啊，就是这是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怀，考虑到女性特殊的有一些哺乳的需要，这个化妆的这个需要，那么哎，你说这个比较简直很难绝对的说谁对谁错。 在欧洲啊，我以前以为是他们的女权要比我们做得好呢，但是你跟他们聊，我发现他们其实还不如我们，就是好多时候他们心理上啊觉得那种那个弱势感，比如说他们说在职场上面女的要穿的比男人更男人的感觉，就是一定是那个西装啊衬衣那样子的，然后那个头发要剪得很短的，才显得你有和男人一样的这个能力。他说你们中国女的你穿个裙子去参加一个什么，就是好像很多精英的这会，中国女的越发会显出自己是女性的这个感觉，但对他们来说我一定要穿的跟男人一样才显得我有这个能力。这个对，这个是大家这种文化落差是蛮大的， 就是蛮大。所以呢你比如说他们就有人讲，就说日本搞得挺好，但是呢日本的妇女地位排名在世界上就不算高啊，而且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啊，我觉得他对人的欲望，你刚才讲这个性骚扰，确实日本这个电车上性骚扰也很多，所以呢他也有这个含义吧，就是弄这个女性车厢来防范一些潜在的。但是一方面日本人很谦让，另一方面呢他的一些个色情服务啊满足这种欲望。 嗯， 你知道这种在拥挤的车厢里，就是日本有一种色情服务就特别逗，就是说啊，就这个变态佬啊加一定要加这个中分包，那就是一个大巴式的大轿子车，那个箱子，哎，加规码。 你刚才看的那个眼神不对， 提供的服务 眼神不对， 也没别的， 就是一群穿着办公职业装的一些女的，一群在这个大公共大巴士里就挤着这个变态佬，这变态佬加一个包，加戴这个眼镜，然后那个车呀、是带跟那个游乐场那个带震动的，就一群就他好舒服，最后交多少日元走人啊？你看到过的一万字，好，又当良民去了。 啊，你说是那个服务是吧？ 啊，对啊，他就有这种。经色不就专门满足这种 没有你用满足两个字可能不止满足是要挑逗你这种欲望有人反对是因为